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15号报道，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犯下了利用两处的私人军事邮箱走私一种价值数百亿韩元毒品的罪行。